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播出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子萌。那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相关消息。 嗯，对，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再说一遍啊，是982魔力工厂。 是的，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982的身边事啊。这个最近呢也是发生了不少大事儿。 对， 你比如说就是在这个10月10号这天就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啊。 哦，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其实我觉得作为学霸的你更有这件事的发言权 啊。给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个10月10号为什么说发生了一个惊天大事呢？因为再过也就2个多月吧，又有一个大考要出现了。 大考， 对，就是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那么10月10号呢，是今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平台正式开放的一天。那么这个平台呢，是从10月10号一直开放到10月31号的22点，也就是晚上10点。所以说，最喜欢卡这个 卡时间节点的小伙伴们啊，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咱们的时间节点时间 是12点。 对对对对对，这个有拖延症患者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节点，不要把这个当成了就是这个毕竟是一个全国性的重大的考试嘛， 对，也是人生大事了，我觉得。 对，再说一遍，这个截止时间啊是10月31号的22点，就是今年也就是这个2018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网上报名的截止时间在10月31号的22点就要结束了。那么这个一年一度的考研又要开始了，也就是说这个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的盛况又即将到来了。 没错，而且呢今年的这个情况呢，估计是相比于2017年呢会只增不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来通过大数据来看一看今年的考研啊。因为这个今年的考研是刚刚开放嘛，所以说报名人数的具体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拿2017年的做一下比较。这个2017年呢，这个考试开考的时候呢，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消息，一共有201万人报名参加本次考试。 哇，这真是， 这个数字呢比2016年要增加了24万，这个增幅呢超过13%，可以说创下历史新高。 我的天，就是说今年已经不再是像之前2017年、2016年那样每年只有100万人来考研，对吧？就是这个研究生已经达到了200万人， 突破了200万人大关，所以是200万雄师过大江。 我的天，想想都觉得很可怕。哎，其实这么说啊，这个考研作为人生道路当中第二次啊，不能说第二次吧，3、4、5、6、7、8次各种情况下大考， 对很多人来说也是第一次，反正是一次就是自己做主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生抉择。 对，比如说从小的时候就看看这个上初中的时候初升高啊，这个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但是因为现在但是因为现在这个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这个中考的难度也降低了不少，这无非是您选择一个好学校是不是能让自己的孩子上一个更好的高中，这是一个决定因素。这个中考结束之后呢，就是一个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也不能说算是转折点吧，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起点吧，就是高考。很多时候就是人生道路的轨迹，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你的本科读的是什么，然后研究生读的是什么，基本就定了大半了，就很少有人会完全脱出这两个范畴去从就是选择自己未来要从事很长时间的一个职业。所以说高考的时候已经 相当于定了一个小，给人生定了一个小方向标吧。 嗯，基本上是这样。而且很多的学生啊，这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选择自己的专业，你就比如说像咱们俩这种选择了自己的、这个、 播音主持 专业，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选择这个学会计啊、学新闻啊、计算机啊等等等等各种不同种类的专业。但当然啊，其实也有人说这个高中高考结束之后选择专业是一个比较怎么说， 就是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包括我在内，我觉得让一个刚刚从高三的这个只有语数英史地政，因为我是文科生啊， 我也 是，就是从这样一个环境就刚刚脱离出来，然后一下子决定哎我之后要学什么专业，这个事儿其实让人挺迷茫的。 嗯， 我包括进了大学之后，我都就是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选了一个正确的专业。 到现在还会有这种怀疑？ 现在没有了，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像我一样嘛，肯定会有一些同学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一个最喜欢的专业。 对，就真的这样的人见着也不少啊。你就比如说之前我还记得有一个朋友在上大二的时候，就是非得要考咱们专业，但是他是学之前是学摄影摄像的，然后就是死活也要考播音主持专业，就是对自己这个播音有一个梦想。但是当年高考的时候，因为这个毕竟播音要考艺考嘛，当年的艺考成绩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就选择了摄像。但是他又要通过转专业呀，其他的，挺麻烦的。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大学转专业这个设定真的特别不合理。你说咱们学校应该大部分学校都是这样，什么人才能转专业呢？要在本专业学到年级前三的人才 能，本专业年级前三 才能转专业。 就 我学这么好，我干嘛还要转专业呢？ 对、 啊、 对不对？那都是转专业，我觉得是给不喜欢这个专业，可能因为不喜欢导致自己不想学不好好学，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并没有这样的就是规则在。所以说在你的高考报完志愿选完专业之后呢，在大学本科能够更改它的机会就很少了，所以考研的重要性就出现了。 哎，真的是这样的啊。那既然说这么多的这个子萌，你今年有没有报这个考研呢？ 我没报。 为什么？ 因为我保研了。没有没有，就是因为 此段后期应该给加上几只乌鸦的叫声。 是，我们是之前就是研究生考试12月份考嘛，我们是就是大家刚开学那会儿，9月份的时候，有保研资格的同学就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征战，其实也是要考试，就只不过跟你们比就是早考和晚考的区别。我们考完了就考上了，然后就保研了， 就 大家加油， 就这么简单。 是的。 啊，这200万人过独木桥就被你说的这么简单？ 也没有也没有，因为你们是其实是在大三，大部分考研的学生是在大三下的时候有这个规划，然后通过整个大三大四的努力去，也不是整个大四，就是大三下学期大四上，对，这一年努力，然后去考一个理想的学校。然后保研的同学呢，他其实是通过大一大二和大三这三年在平时成绩中的努力，因为要取得保研推免资格呢，他要求一般是要求前5%或前10%，也就是说只有前三年成绩累计在这个范围内的学生，他才有可能去参加保研推免的考试。所以说就是大家功夫用在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很用功。 对，就是说这些比如说像我这种201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人，是把这个学习的功夫用在了18年，不对，不能说18年啊，就是说今年颁布研究生考试消息的那年起止，一直到考试结束那天，我们是这段时间在用功。但是你这些保研的人，虽然说是绕了一条道过去吧，就相当于在这200万人之中发了一个免死金牌， 是的， 就可以这么说。但是可能这种 之前也很努力， 对，就是用 的期末考试和复习，对， 对，就是说我们是200万人通过一个已经修好的独木桥，然后你们呢，就是每一个人要通过3年的时间来走自己建造的那所桥，来达到这个研究生的 这个目标，对吧？ 其实是这样，所以说大家都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结果。 哎，真的是不管是正常要考研的学生，还是已经保研的，就是之后发展已经有路的学生，在这方面，反正我觉得学习特别难。 但是怎么说呢？考研相对来说，毕竟还是比高考要稍微简单一点点。对， 为什么？ 因为高考考三年的知识嘛，考研其实只考你最后那一年的努力嘛。 可是我高考的时候也只是最后考前学了三个月呀。 那三个月你是把那三年又都学了一遍吗？ 对啊， 就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因为它就是从科目上来说就考的少一点嘛。考研就三科，一般是政治、英语和专业课嘛。高考要考六科，文综算一科，那也四科呢。 哦，那要照这么说的话，那还确实是考研要比高考简单。 对， 而且啊，这个真的，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毕竟这个考研应该算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或者说是第二次可以掌握这么多知识的时机了。 啊，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不想承认，但不得不承认，这个学习能力是下降了。所以为什么说就读书有这句话吧，读书要趁早，就是趁着学习能力还在，还比较有努力奋进的精神的时候，就是大家这个初中高中到大学，大学到研究生，多多学习一些知识，夯实基础，为以后的人生也好好铺路嘛。 对，我记着，反正现在啊，这个真的不敢说有之前高中那么高深的学习水平，或者对对对， 上知天文下 小地理，上知天文下小地理，这真的是当时每一个文科生应该做到的一点， 是的， 对吧？我还记得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能在黑板上画出全世界的山脉地形图， 哇，你好厉害啊！ 对，然后我能把这个中国历史，不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所有的脉络、它的意义、目的，就这件事发生之后，什么二战的转折点呐、这个还有就是它历史的发生的一些背景故事什么的，我给他做了一大张图，用那个类似于大报纸那种的。 哦，那很有成就感。 那么大的纸，我给全给他画下来了。 后面有没有留下那张纸？ 后面那张纸被我们历史老师要走了。 哦，那老师可能收藏起来了。 对，老师要走给下届学生当教案去了。但是说到这儿啊，确实有点遗憾，这大学四年没怎么太把功夫用在学习这个文化知识上，基本都用在学习专业课上。 哎，那也是学了，对不对？ 对。但是跟这个考研嘛，这个毕竟还是要考这些文化知识。那子萌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这个考研都要考些什么内容呢？ 就是可能根据大家报考的科目不同啊，这个具体的会有一些区别。因为我听有些还要考数学，这个超害怕，我大学四年都没碰过数学了。 就别大学四年了，我高中三年都没碰过数学。 对，一般来说是历史啊，不是什么历史，政治、 英语 和专业课，然后这三门成绩会汇成一个。就是总分儿，然后这个分儿你要是过了你那所学校的线的话，那也就是说你过了初试，然后你可以进入复试。复试之后呢，就是学校会面试你，如果这个复试也过了呢，那你就恭喜你考过了，然后就可以成为你心仪大学的一所心仪的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了。对， 哇，为什么听你说这考研这么简单？ 其实并不，但是就是因为它有，反正我身边考研的小伙伴哈，好像都就是对这个政治和历史相对来说比较头疼啊，不是什么政治，哎，我今天跟历史就是较上劲了，政治跟英语，对，因为它好像需要复习的范围还蛮广的，据说是一个世界，对，复习范围还蛮广的，所以说，不是那么容易，但也没有那么的难，对。 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10月10号的那场考研盛宴。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的酒吧身边是那些考研的事儿啊。这个刚刚呢，子萌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好像还没说 分享了一下我保研成功的消息， 对，只是分享了一下你保研成功的消息。 是， 对，接下来再来通过一组大数据来分析一下今年的考研的事件啊。 血泪史可以之后再说哈。 对， 今年考研呢，有刚刚我们分析了今年的人数对吧？ 嗯， 那还有一个呢，需要注意的是哈，北京、江苏、上海等地呢，由于名校资源比较丰富，经济发展水平呢也比较高， 嗯， 所以呢，今年考研的热门地区呢，估计还将是这些地区。 嗯， 比如说呢，以北京为例，今年报考北京研究生招生单位的考生呢，就有28.9万人。 嗯， 那比去年呢，同比增加了18.9%。对，比如说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这十几所高校，就是985院校的考生呢，均超过1万人。 对，那这个其实我也算这万人里边其中的一员。 是的，传媒大学也算 报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嘛。对，这个等啊，就是说2017年增加了，那么2018年当然也会增加。但是为什么2017年这个考研的人数会有明显的增加呢？ 从100多一下急到200多哈。 对对对对。 主要是一个原因，就是2017年的时候出了一个政策， 嗯， 然后呢，他把在职研究生的考研也纳入了统考， 嗯，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般本科生毕业之后考研的和工作一段时间或者准备边工作边读研的，就是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呢，就放到一起了，所以说他人数就自然增多了。 对，也就合并进行了，对吧？ 对，而且呢，第二个也是说这个就业压力的问题导致的。那么中国在线教育呢，有一个数据显示啊， 嗯， 2017年全国研究生报考动机做了一个调查，那么35%的被调查者呢，选择本科，因为本科就业大，所以选择提升 就 业 竞争力。对，这个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因为继续深造、提高学术研究能力选择考研的人数，仍然占了不小的比重，达到了31%，跟刚刚那35%就差了4%。哎，我这数学真不错。 是，所以一部分呢，可能以后选择，走科研的道路；一部分呢，是为了提高应用型的能力。所以说，但是还有19%的调查者呢， 对， 就非常实诚了。 对，就是为了获得学历和学位的证书而考研。 是，但不管怎么说呢，大家都是为了提高自己，所以说在此还是希望，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呢，都能考上心仪的学校。 嗯，对，而且希望这些已经保研的学生们啊，哈哈，这个比如说像你这个保研的人， 好的 啊，这个能好好的 低调做人，踏实做事， 低调做人，踏实做事啊。这个说完了刚刚的这个2017年考研为什么会增加呢？接下来再通过另外一组大数据来看这个今年的考研，我们到底要通过今年的考研要选取哪些更适合我们的专业？ 其实呢，这个事儿说到选专业，我觉得首先要破除一个误解吧，就是一般跟你提到研究生，你会觉得他是干什么的？ 抽烟喝酒 啊，给你一个机会收回这个，收回这句话， 就是研究一门，研究一门学科的， 就是搞学术研究的，对不对？ 学者嘛， 对，然后之前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呢，实际上就是研究生培养，它只有一部分是为了学术研究，那么未来的研究生培养呢，其实会更加走向这个应用突出型的人培养这样的人才。 对，就是从原本的书本里边走到了实际应用当中去， 对 吧？ 因为之前呢，为了就是各校为了争取双一流的建设名单嘛，所以说就是先科普一个小概念啊，就是每个学校他如果想要招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呢，他会有一个学位授权点。 哦。 那么之前呢，这个2016年的时候，各大高校进行了一个学位授权点的调整，那么增设了很多学位，就比如说会计、法律、艺术、翻译、金融这些专业的研究生。所以说其实呢，就是 偏应用型的， 对，偏向于应用型学科。所以说未来一个招生的趋势呢，这个应用型的人才也会增多，那么应用型的这个专业呢也就比较火热。2016年的数据显示啊，在研究生报考前10的专业呢， 这个是有会计硕士、金融硕士、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硕士，啊，会计学、信息与通信工程、金融学、设计学、英语语音文学以及艺术设计等等等等。 哎，真的啊，就是看看这些报考前十的研究生专业，其实真的，你比如说这个会计、金融、企业文化管理，还有行政管理等等这些，真的都特别。就是倾向于应用型的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在报考的时候呢，也不要想，就是觉得，因为现在不是有分这个学硕跟专硕嘛，其实也是这两个方向。学硕可能更多的会以后倾向于学术研究呢，专硕可能会倾向于应用型的，就是说他这个可能会做一些为了找工作的打算。所以说大家在报考的时候呢，之前有一些信息就是说专硕不好，没有学硕好，其实呢只不过是他以后的方向不一样。大家在报考的时候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哎，报专硕， 对，报专硕还是报学硕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可以大家自己去商量一下，或者是找那些已经考完研的呀，或者是之前的那些师哥师姐去找他们求证一下这个事实。这个也是说呢，2013年教育部要求招收推免生的数量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50%。 这个推免生为什么要在这儿我们要说这个数据呢？因为刚刚聊到说报什么专业的问题嘛，这个专业呢，你也报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它的竞争难度。就比如说竞争太过于激烈的专业呢，我们就是不是可以把它这个在心里的排名稍微往下调一调？毕竟考试还是要有一定风险嘛，大家还是可能要更多的抉择一下。然后刚刚大佐说这个推免生呢，理论上来说呢是应该不超过这个 本单位的 50%，但是它只是一个整数上的规划，它有一些专业呢 还是会超过， 对，它有一些专业它推免比例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北京大学公布的2017年硕士招生目录来看呢，它有将近1/4的院系招收推免生的比例超过80%，也就是说留给考研的只有那20%。那么这些院系就是说竞争非常激烈的院系 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推免比例超过80%，就是已经有80%的人，就比如说10个人那边已经有8个人 是已经录了八个人了，对，剩下2个人给你2个名额让你们去 就这200万人里边去考的， 对， 是吧？ 所以说这种专业大家在报的时候可以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推免生录取比例，比如说北京大学的这个燕京学堂分子医学研究所这个教育学院的推免比例都是100%的， 就是说压根考不上的那种， 就没有给你们留比例 啊。 然后比如说一些经济学院啊、信息科学与技术这些学院的推免生的比例也都超 过 了80%，所以说大家在报专业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这个信息。 哎，所以子萌，那你是属于推免生还是属于？ 我是属于推免生，但是我们学校不是我们学院的那个推免比例还算比较合理，我记得是1:1，就是说他比如招100个人，他有50个人是推免生，剩下50个人 是考进来的， 是考进来的，对，相对来说还合理一些。 对，所以说就是2017年的硕士招生目录，北大的这个80%里边，你就占了其中10%。 不太好意思，这个占了一小个 啊，就是真的是占了10%那位的啊。 行， 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咱们暂时先聊到这里。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982身边的这个考研大军来袭。在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您聊一聊，继续聊一聊今年考研的那些事儿，而且还会推出我们今年的嘉宾，这个也是美女主持子萌的考研血泪史啊。一段小片花之后，咱们稍后再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播出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的982活力榜，我是大左， 我是子萌。 今天的982活力榜呢，跟大家聊一聊考研的那些事儿啊。这个毕竟在10月10号那天，这个2018年的考研开始报名了，对，就是反正就是2017年 入学是18 啊，就是入学在2018年入学的这波考研的是啊，这也是在2017年考试的嘛 啊，对， 就是2017年 这回事 儿、不要考虑这个年限的问题，在2017年考试的考取研究生的这波学生啊，这在这个10月10号已经开始报名了。再说一遍，他的这个报名截止时间是在10月31号的晚上10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不要因为你的拖延症而错过了这个大好的考研机会啊。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今年考研的 人数， 对人数 报取的专业，还有怎么选择这个专业的一些问题。 对，而且这个我们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立了一个 flag， 一会儿要讲一讲子萌同学的这个考研的血泪史啊，就讲讲他是怎么占了北大的80%那个推免名额的，然后就让其他两个人去争夺这个。 没有，我们专业还是很公平的，大家都是1:1 强行。拉一波仇恨是吗？开玩笑的啊。对，这个在这儿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考取哪些比较适合考研的院校啊。在根据这个中国教育在线数据采集的系统显示呢，在这个研究生计划报考的前10的院校， 大家都想报的这些院校， 对，这些985院校呢基本上都是985的高校啊，比如说这个南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等啊。 这其中985高校占到了70%左右，所以说考研还是能看出一个趋势，大家都是想奔着名校去。 对，毕竟这也是人生当中最后一次，不能说最后一次吧， 基本上是。你说对研究生 完了就读博，读博的人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说基本上就是 对很多人来说是人生的最后一次向名校进发的机会。 嗯，对，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也是要牢牢的抓住这个机会啊！如果你想考取一个自己心仪的学校，或者是说想考取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专业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了哟。 是的。那么刚刚通过大数据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这个17还是18纠结的不行，就是今年考试明年入学这波人的这个考研的情况。 嗯， 那么还有一些最新的动态啊，可能影响到这个具体到考研政策的变化呢，我们再次给您解读一下。那首先呢，这个有几点新变化。 对，这个专家预测呢，参加2018年考研的人数将继续增加的同时，报考专业硕士的比例也会保持持续的增长。当然在这个2016年全国考研报考人数当中呢，专业学位考取概率为这个 0.72 啊，这个学术学位 0.27 那是有多就是基本上考了就能上0.27 0.27不好意思啊，这个学术学位考取的概率为0.35。从这样的分析看来呢，同学术硕士相比，专业硕士考取的难度更大，就刚刚那个0.27的难度会更大一点。 就是刚刚说以后面向于就业，然后应用型的这么一个人才的这样一个硕士，所以说，在你不太想考专硕的同时，已经有一批人去考，而且发现还比学硕难考，给专硕挽一把尊。 哎，确实是这样。哎，这个子萌也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讲一讲专业硕士跟学术硕士他们的俩的区别。 对，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其实跟大家简单分享了一下哈。 嗯， 这个学术型硕士呢，主要可能以后首先从学制上来说啊，不是绝对的，但是大多数的学术型硕士呢应该是三年制的，就是他们要上三年学，然后他们的主要任务呢也是完成一些学术研究，然后可以做一些就是科研项目，然后以后呢也比较面向于主要可能考虑继续留校啊，或者是继续做深造啊、读博呀，继续做科学研究。那么所以总之来说，就是走科研道路的这批人可能比较适合学硕。那么专硕是什么呢？就是以后主要面向工作 应用的， 对，面向应用的，然后可能主要在于培养实用型的技能。 嗯， 那么也是不是所有啊，也是大部分的专硕呢，它会比学硕稍微短一年，它一般是两年就读完了。 嗯， 可能也是为了就是让不要跟社会脱轨。 嗯， 然后尽快进入社会， 尽快进入社会。 对，然后还有一个区别在于有一些学校规定呢，这个专硕是不可以直博的，但是学硕是可以直播的。 嗯，这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就像我们保送，就是我相当于保送研究生，就是可以直接读研了嘛。但是专硕就不可以说通过保送这种形式，你直接去读博，你只能说你要想读你就考博， 要再重新就是跟考研究生一样再考取博士。 对，要考取博士，但是学硕呢就有机会可以直接直博，就是直接读完研究生再继续读博士，不用考取，可能会通过也像这种推免的方式吧。然后这是其一，然后第二点呢，这个专硕它一般是就是非，好像有些专硕是非导师制的，就它没有固定导师。 嗯， 但是这还要根据具体专业来定。 嗯， 所以大部分大致来说就是这些区别。 哦，明白了，这个大家也是增长了一些自己的知识啊。这个别像我似的，今年虽然报考了研究生，但是， 分 不清自己到底报的 是专 硕还 是 学硕，反正知道自己是硕士研究生，报名报的是硕士研究生啊。这个也是解了我一个心头的疑问啊。再来看18年的考研新动态，刚刚说完了第一个，这个专硕跟学硕的火热程度啊，这个今年应该是专硕越来越火，而且考取难度有持续增长的态势。 嗯， 再来说第二条，相比17年的考研呢，18年考研的政策也多了几点新的变化，大家想考研的同学呢，在剩下的这70多天里呢，也要好好的来 回顾一下，或者说来研究一下今年的这些考研的新变化啊。 是的。 对，先来说第一条，就是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考研，否则取消录取资格。 是，就是针对我的，全世界都在针对我的美丽。哎，开玩笑，开玩笑。这个推免生不能再报名参加考研是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说推免是在考研之前的。那么在考研之前，如果你确定，比如说我要推免，可能推到了推到厦门大学，那么你再说，哎，我还想上北京去上大学，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报名了考研，说心想着说哈，哎，我先报一下考一下，哎，我没考上， 是是， 我还能回来上厦大，那考上了我就奔北大或奔清华了， 哦， 这种现象是被坚决杜绝的，就每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承担责任， 嗯， 你选择了去保研，那你如果说发现了你去报名参加考研了，你这个保研资格要取消，要让给别人的。 哇！ 所以说也是为了维护更多 公平正义， 对，为了维护公平， 对，就省着有这种，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也占少数吧，不可能都是。是大把大把存在的，毕竟推免生本身就占少数，而且既然是推免生，大家的学习成绩基本都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这个推免名额的话，也就让这个名额流失掉了，也就不用再去想这个考哪儿，不考哪儿。 但其实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好不容易都推免上了，考都考完了，让我再回去考试， 怎么可能？ 拒绝。 在想什么？都已经考了一次试了，怎么再回？就是啊，当然这可能你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有其他人不是这么想的。就是，虽然我推免到了，比如说啊，咱们就举个例子，这不是具体针对某所学校啊， 嗯， 比如说就像刚刚子萌说的，一个推免的学生推免到了厦大之后，但是他真的就特别想去北京大学， 上大学 对，就特别想去北京上大学，哪所大学都行，就像刚刚说的那个理工大学啊、林业大学啊，啊不是林业大学，民族大学啊、北大呀、航空航天啊，就想去北京上大学，哪所学校都行，但是呢，他这个推免名额也就 对你去报考，同时你的推免名额就归别人了，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态势。 嗯， 那么第二点呢？ 对，就是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的报名信息。哎，这我觉得挺好玩的。 是这样，就是之前呢，考试系统也不能算 bug， 我觉得可能是设计人员考虑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报名的时候，他就虽然说最后报志愿只能。就是去现场确认，好像只能确认一个嘛， 嗯， 但是他就会犹豫啊，说我去哪个好，所以他会注册很多考生序号，然后每个序号报不同的志愿，然后呢，他最后在最后的最后，他再决定，哎，去其中某一个， 然后其他账号就作废是吗？ 对，这样的话， 他这个有点像， 倒是没有说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会对考务，就是整个考试系统的一个统计和对学校的统计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样的话，你报了他的名，他那边有显示，但是你又不来了， 嗯， 就是统计起来会有一些麻烦，所以这一点在今年就杜绝了。 对，他这个 对， 其实听起来有点像当年高考的时候考生报志愿， 嗯，有一点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考生只能报就是一本大学的一个，哎，现在还叫一本大学吗？ 各地招生状况不一样，我们那年平行志愿报六七个， 就都无所谓嘛。 就是这六个你哪个先录你是一样的，不分前后。 哦， 对，然后就报到绞尽脑汁都不知道报哪些学校，因为实在太多了。 哇，你们当年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们当年是就是一本大学，就那个时候还不叫双一流大学，还叫985211大学呢， 嗯， 就是一本大学，只能报一个，然后我就报了传媒大学，然后二本大学呢，就是稍稍比它的分数线要低一点的，然后还有三本大学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 这个具体不太清楚。 嗯，好像是这样的。再来说回这个考研的事啊， 嗯，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的报名信息，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啊。这个，如果你想像以前一样，现在也不大可能了。这个系统它已经把这个类似于 bug 的 bug 已经修复掉了。 对， 嗯，咱们再来看第三条消息，就是这个全日制的招生计划与非全日制招生计划不得相互调整使用。哎，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概念来理解哈，就是高考时候不有一个概念叫调剂嘛，调剂专业， 嗯，对， 然后它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有一些呢就是全日制招生计划不够用了， 嗯， 它想扩招，就是人招多了，所以它把一些人就一些考生呢就调剂到了这个非全日制招生计划，但这样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对那些被调剂的考生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 你想人家本身报的全日制，结果你给人整一非全日制，就是好好的上学，就相当于你好好的一个学硕突然变成了叫什么？ 专硕 啊，不是专硕，就是那个在职， 好好的一个学硕变成在职， 对，变成了在职， 啊， 就很不公平。所以说今年就对这个彻底下了规定，规范这个现象。那么，要保障这些考生的切身利益， 啊， 不会被随便调剂到那个非全日制去。 对，所以说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几条2018年的新规，就是考研的新规，大多数都是从考生的利益为大家考虑的问题，就是更加的公平公正，也公开的这个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二次大考试，这个考研考试的事件嘛。 是的， 对，接下来再来说2018年的新的一些考研的规定啊。这个2017年的考研计划当中呢，第69条规定了各专项计划录取人数不得超过教育部下达的名额，但是在2018年的招生工作规定当中呢，却被删去了这段话，可能也是意味着专项计划的录取名额是允许有弹性变动的，所以报名专项计划的同学要卯足了劲儿复习了哟。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说他这个名额限制被取消了，有可能他可能能多录几个，就有这个弹性变化，所以说大家要努力，万一你就是被多录进去的那个，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全日制那个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对吧？所以说不管，相信2018年的这些政策呢，会更符合同学们的利益，也保障好同学们的利益，让大家能就是坚定的把心思更多的放在考研上。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盘点的这个考研的大数据啊。 我觉得好奇怪，我一个保研的，突然对考研感兴趣， 那肯定保研考研都带一个研究生的研字嘛， 对 吧？ 对， 两者肯定互通有无啊。对，还跟大家盘点了一下2017年和2018年考研的不同啊，还有这个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2018年的考研的一些新政。那么接下来呢，还剩下一段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子萌同学，也是我们美女主播，她的保研的辛酸史吧，觉得怎么样？ 就一定要聊这个故事吗？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这故事 就怎么说，就是其实我的大三下半学期还是挺滋润的，因为那个时候确定 天天看剧， 确定可以拿到推免名额，那就无非是在哪儿上学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以前啊，就在很久很久以前 long time ago， 就是推免生也是有风险的。比如说你，我是传媒大学，拿我来举例啊，假设说我想去外校，比如说人大，比如说清华北大，那么我在递交申请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我同时放弃了本校的保研，也就是说我背水一战了。我如果去了，那皆大欢喜。 就是、对，去了就是一件好事。如果没去 成 的话， 如果我没去成，那我也回不了本校了，相当于我就没有保研的资格和机会了，那可能要从头开始考研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那当然现在呢，好像是2013年还是2014年的时候，就近几年调整了这个计划。那么对于推免的同学呢，就是在保留本校推免资格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外校申请，就看看你能申请上多好的学校。也是我觉得国家也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政策吧。当然了，我们也没有说真的很懈怠了，虽然说考试这段时间，考研的同学考试这段时间呢，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哈，但是之前3年其实下了一定的苦功。因为 就是相当于在之前3年，因为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事儿嘛，就是相当于这些考研的学生啊，就包括我在那些考研的学生，我们只是用了从10月10号报名开始，或者是说之前你有这个愿望想去考研，但是知道自己可能平时成绩不是那么的好，或者是不能拿到这个保研的名额之后，你有这么个想法，想去好好学习，想去考研，然后一直到考研结束那天 没止啊，这就算时间长也就有那么 撑死一年吧， 对，撑死一年啊，再往长说一年半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些保研的人他们可是从大一开始就一直在，就是刚刚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努力的好好学习，来保证自己之后，那也不能说来保证自己吧， 争取吧， 反正对，来争取之后自己这个保研的名额。 是，所以说在此也推荐啊，就是如果各位大一新生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就在大一的时候你已经有了想要就读未来就读研究生的打算，那我其实可以推荐大家选择推免保研这条道路，就是平时大家辛苦一点，然后大一大二大三的综合成绩呢争取在年级前5%或前10%以内，就最好是在前5%以内，就是也就是说 反正就是 每一年的 越高， 对，期末考试你的都要拿到很好的分数，也就是说每上课要认真，平时上课认真听讲，然后认真完成老师的作业， 对， 这样的话平时分才能拿到，然后这样考试的时候也不能放下， 对对对， 然后把考试的成绩也拿到，这两者一加，哎，放到一起，三年的所有的成绩放到一起，你在年级能排在前面，那你确实就可以后半段稍微松懈一下，就是稍微追追剧啦，看看书啦， 看看书啦，又回到看书上去了。 对 啊，所以说了这么多啊，刚刚这个子萌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应该说算是经验吧。说了这么多之后，也是希望这些无论是现在即将要考研的学生们，还是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们啊，这些小伙伴们啊，如果你是刚刚进入大学的，那么你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你之后有考研的打算，或者说暂时不想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的话，现在就一定要开始这个好好学习，每天努力的学习自己的专业课，在学习专业课之后呢，还是要学习学校规定的文化课，要把自己的名字啊，反正就是越往前越好啊。这个对于那些准备要考研像我一样的啊，这种马上即将要进入到2018年考研的人们来说呢，在这儿呢，大佐和子萌也是要祝各位，祝我自己啊， 祝大佐，祝各位就是马到成功，一路顺畅，没有复读，考上各位心仪的学校。 对对对对，希望这个200多万人的考研大军都能完成自己心中的那份梦想吧。 对，但是其实话说回来啊，就是我觉得节目听到现在，可能很多人心里还是有这个疑问，就我究竟要不要选择考研？ 对，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考研？ 是因为就是其实客观来说呢，就是在你选择考研的同时，你要这段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复习里面， 对， 所以你可能真的会失去很多机会，比如说好的工作机会啊， 对， 好 的实习 机会啊，或者说 挣钱啊， 对，而且你还要承担你可能 考不上 的风险， 对，这确实是可以说是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旦你选择了考研，你就相当于证明了就放弃了这个实习的资格、工作的资格，还有一些可能其他人大学毕业之后就有那种出国呀啊，但当然出国也是一种好的方式，算 对，出国也是读研究生，反正就是说你在选择的时候你也承担了很多，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说呢，凡事都有风险啊，有可能确实也存在考不上，但是我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啊，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真的无论是考研还是说像我保研，大家都去读研究生，读了研究生很多人其实也未必会真的出来就比本科要能找到更好工作， 对， 更好薪水，过更好的生活， 对， 但是我觉得这重要的并不是它的结果，而是这个过程， 而是享受考研的整个的过程， 对，虽然它可能很痛苦，但是至少你那时候心里是明白一件事的，就是你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不管说结果如何，你明白了我对现状不满意，我会努力，我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这个收获才是我们考研或者说保研就是整个的人生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收获。 对，无论结果如何，享受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啊。 是的， 在这呢，最后节目最后也是要祝愿各位考研的小伙伴们能在接下来70天当中好好复习，之后呢在这个考试当中能取得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考取自己理想的学校。好了，今天的982活力榜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